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杨雪莹。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冯远记。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系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大家见到我哋中间呢一位阿基哥啦，系嘛？咁原本我哋揾咗基哥咧，上个礼拜上嚟嘅，咁就咧，因为咧，即系阿基哥你就话健康问题啦，系嘛？即系我哋都理解为吓，即系喂，上个礼拜五啊，真系好敏感啊，因为即系即日 DQ 大佬， 同埋我都响现场啊，当时喺大会度， 系即系，咁我咧，好似如果你话即刻上嚟，好似尸骨未寒，又好似唔系咁好啊，即系大佬， 一个政治问题，咁 大家。都知道，即系你哋吓民协，你都即系做个即系个初选啦，本身谂住做个初选啦，咁、但系搞唔成啦，系嘛？即系因应个补选就，咁但系而家你九龙西嗰个局面， 你初选我哋初选完咗噶啦， 系啊，我知道啊，系啊， 有初选， 系啊，哦 ，OK， 原来都有嘅，因为系咯，即系最后屘你都系以大比数通过啦，系嘛？咁、就 冇竞争。 冇竞争嘅情况下啦，即系 只要当选， 唔系、我哋两个步骤嘅，一个就如果有竞争，譬如投票啦，咁赢咗嗰个咧，如果佢个月能够攞到三分之二嘅票咧、就即刻当叫做代可以代表民协，即 系你攞到三分之二， 咁但系因为冇竞争咧，就变咗一去就去到第二步骤啦，就要攞三分之二啦。咁我就嗰次嘅投票多过三分之二。 好啦，阿基哥，你而家你点样即系去分析而家嘅局面咧？系嘛，即系咁样连环 DQ 法系嘛？即系嗱，我相信你个计算亦都完全唔同晒啦，系嘛？原本就系话系一个阿梁游嗰个位，系嘛？即系我谂亦都系嘅。如果你梁云游自己一个人，即系叫就算等额选举，一个人选一个位，佢都冇话十足嘅把握。因为其实讲真，话你玩完嘢之后，即系话你好似亦都俾人哋追住嚟闹啊，过街老鼠啊咁样样啊，咁其实亦都未必有个把握。咁所以其实你上一次咧，即系叫做系参与呢一个补选咧，你自己都列出咗八大理由出嚟嘅，系嘛？其中一个理由就系叫做啊，即系你嗰个叫知名度高啦，系嘛？咁即系知名度高，亦都伴随嗰样嘢就系其实你自己计算就系话啊，你都起码有啲把握啊嘛，系咪？你嘅嗰个 portfolio 啊嘛，系嘛？你个地头嚟噶嘛，系嘛？咁你又有正职啊，有民生工作啊，咁样。但系而家 点咧？ 系咯， 基哥。 嗱，好明显咧，就系而家嗰个情况咧，就有一啲嘅变动啦。睇到咧，而家系政府系。你無論是法官又好，政府我都當一個總體來說政府的工作結論來的。 國家機器 就是說基本上現在是越 DQ 多，跟住仲有幾個嚟緊，咁啊仲有兩個係民間話去做，咁你當唔當佢算係政府定唔政府咧？而家你都分唔到咩叫政府咩唔政府啊！總之就係個效果就係要 DQ 你啲非建制派嘅議員啦咁。咁呢個其實我喺當日阿梁又被 DQ 嘅時候，其實我都寫過篇文章嘅，即係話我要小心咧。而家個情況好似同以前咧，都感覺上係唔同，因為咧以往咧就只有。民間或者係泛民咧，就希望透過法庭啊，去做一啲嘅司法覆核，去改變一啲政府嘅政策。呢啲好多地方都有做，好多其他國家都有做。咁就極少咧，就由政府自己咧，就向司法嘅地方咧，就提出要即係司法覆核另外一啲嘅民間人士啊。呢個因為極少做，我唯一自己睇過一個比較自己。刺激或者系刺激我政治上嘅一啲嘅思考嘅咧，就系李光耀。即系李光耀当年新加坡佢一执政之后咧，佢要打冧呢一个马共咧，佢就曾经用过好多呢个法庭嘅方式啦，就去告同埋拉嗰啲嘅马共嘅人。咁我唔知道大家有个古仔有冇听过，就系有嗰日国会开会嘅时候咧，咁有人喺国会里面。是咁闹李光耀，咁但系因为国会议员喺国会里面开会，大家知道呢个都系英国嗰啲嘅传统啦，就系冇事噶嘛， 免责 吓。咁系李光耀佢哋讲，你够胆你出去门口再闹过一次，咁嗰个人真系够胆出去门口再闹一次啦。 出色黑咗过佢。咁、跟住就跟当然两嘢啦，呢、這个即係就代委榜呀等等一啲。咁、就係呢个嘅方式呢，就是、李光耀曾经用过打低马共嘅其中一个方法，当然呢个唔系唯一方法。但呢个足以令到呢，就话如果你成日嗌住法治呀、嗌住尊重司法啦、司法系独立呀，咁呢个嘅好好嘅工具呢，就被李光耀利用嚟呢，係打压你个马共。於是你打压完你之后你都冇声出㗎喎、因为你要尊重嗰个司法嘅结果。 咁实际啲啦，基哥，喺咁嘅政治形势里面，你而家九龙西两席，即系我哋最叻嘅人嗰一席嘅啫，系嘛？ 你睇佢点选法， 系咪？ 因为点选法佢未出 嗱，你会唔会继续坚持佢先？ 嗱，我就觉得系继续坚持咧，就系泛民，起码泛民啦。我当然希望系非建制派啦，系能够即系大家团结啊！我其实如果大家记得我做召集人嘅时候咧，2013-2014年咧，我最后一次开会出嚟检讨一年嘅工作咧，其实我有两样嘢做咗之后咧，就之前之后都冇做嘅啦。就是在2013-2014年的政府的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呢，我都将各党派的他们对施政报告的反回应和对财政预算的回应呢，就做了一份呢是同的摆埋出来。不同的，或者你认为那个我不喜欢摆不喜欢他，就是另外一个党某点的，你抽起他。那就整了两份报告出来，就作为就是泛民的对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的整体总评。我最后一日曾经开记者招待会就检讨时就提过，就话泛民冇得喐噶啦，面对咁嘅形势咧，只有得一个方法嘅啫，就系逐步睇下可唔可能合并，即系话先合作已经做紧啦，跟住就结盟。同类型嘅即系政党咧，泛民政党系咪可以谂下合并咧？咁，譬如泛民里面都有啲偏右，有啲偏左噶，咁我哋叫民协就做左翼啦。咁咪民协作为左翼嘅话，就会有啲泛民嘅左翼都可以即系走得密切啲咧，走即系唔好十几个政党啊，大佬，即系改为三四个 碎片化 得咧。咁， 但系呢个系比例代表制嘅结果嚟噶嘛？你咁样其实有啲一厢情愿嘅，讲呢啲嘢 系一厢情愿。但系因为你面对嘅唔系比例代表制，你面对嘅一个系国家机器。 好啦，咁引申翻落去今次将会嚟紧。呢、這个选举 系， 咁你会唔会有即系部署上嘅调节？ 你讲翻上我哋一开始我哋话积极考虑嘅时候咧，我哋都有一个系跟住嗰句嘅，但系全世界就只系写我积极考虑，唔讲我下一句。我下一句就话咧，我希望咧系非建制派咧能够做初选。 O、okay. K， 胜算高嗰个去。那個不一定逢檢基，我成段嘢咁多嘅，係只係我第一次出街嘅時咧，有明報寫過。 嗱，講到呢度咧，就真 咁，即係去到今時今日咧，我仍然都覺得係非民主、非建制派咧，應該要走埋一齊商量，究竟面對未來嗰個嘅補選，佢一個或者兩個啦。即系同一區，我希望唔好有第三 個。 咁我哋呢個咪應該商量下，應該點樣做去揾出一個勝算最高、可能性贏得最多位嗰個方法出嚟。 呢、這個明白嘅， 有兩個可能性嘅啫。而家第一就係、是如果游蕙禎、梁仲恆，佢哋嗰個 lift 上去呢一個嘅終審法院，即、就、係、是、個許可係攞到嘅話，咁就劉小麗辭職先。咁你同唔同佢爭？ 嗱，我都話 初選。 我就觉得任何可能都同意，最紧要就是大家斟掂咗呢个系咪一个系大家都愿意接受嘅结论。 OK， 即系你话诶，净、系你民协你先就做咗呢样嘢先啦，其他唔使你其他人试噶啦。咁我觉得呢个唔系一个好嘅方法。 即系话如果一个位置先嚟补选嘅话，咁你就会即系参加呢一个嘅泛民嘅初选。就如果輸咗，咁梗係唔好意思啦。 勝算最高嗰個贏， 係啦，你就唔會去噶啦，係咪？即係如果你輸俾劉小麗嘅話，好啦。如果兩個咧， 未傾。 嗱，如果兩個嘅情況有可能嘅，就係因為嗱攞唔到呢一個終審法院嘅許可嘅時候，咁啊劉小麗都唔想再承擔太多嘅金錢時間，不如速戰速決啦。咁啊兩個位空嘅時候，但係其實諗翻轉頭，亦都係贏得一個嘅啫。 我覺得是無論怎都好，如果你當是泛民主派或者非建制派是不能夠坐在一起談，就沒得談的 了。 我覺得要大家坐在一起談出一個結論出來，如果這樣的安排是最好的，用這樣的安排。 如果你會不會同意，就是還念得如果兩席位一起出決，就一個贏到，那不如推一個去咯。因為 你可以有個argument，既然有兩個空，那就兩個泛民，其實是攬炒的，會不會啊？即系你呢个 scenario， 你有冇即系心理准备或者准备系点样？ 任何 scenario 我都可以准备，任何 scenario 如果大家揾出个方法出嚟之后认同嘅，我觉得都可以接受。 即系话如果两只出缺，

咁嗰啲係即係大家落地區。 你唔好你唔好你唔知事實之下日報紙賣乜你就卡落我度。 唔係唔係報紙賣乜而係佢確實退咗黨啦。 退咗黨唔係因為馮檢基嘛，你咪訪問下佢哋為乜啦。點解你15年嗰時要走啊，點解16年要走，你要問佢囉。 唔係嗰個 我講乜你都唔信我㗎。 唔係唔係15年嘅時候佢未走 ,16 年都未走，而係因為你堅持繼續參選先走嘛，客觀效果就係咁嘛，我唔可以否認呢樣嘢㗎，我唔可以理佢十年前點諗㗎。是咪嗰陣時候已經好想入民主黨，咁你都可以了解。 我唔同你拗呢個如果你點樣呢個你講你自己啲空嘅嘢而跟住拍落我度，我只係講個事實，講個時間表你聽，我亦都講緊而家5個議員都同我做緊落街站。咁如果你覺得呢啲都唔係成為一個係即係有冇人因為民協嗰個嘅傳承做得唔好，做得唔夠，於是咧我要走，可能一個原因。但係咪因為馮檢基今次，因為嗰時補選嗰樣嘢都未出嘅，我到到12月尾，我聖誕前後，我先第一次公開。叫做講會裏面都仲我自己都內部都要做諮詢，因為我知道個制度嘛，你過唔到半數，你根本贏唔到，根本出唔到，你民協都出唔到，講咩嘅非建制派裏面攞個最勝最高個人咧，我都要做工作噶嘛，我自己都要內部做諮詢噶嘛，投票就只係個數字俾你聽啫。咁嗰個時間已經啲俾啲 black 咁嗰啲人已經話咗要走啦。咁嗰時我都未喺會裏面講話我會出選。 好啦，咁我哋呢次咧就火花四濺啦，咁啊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翻嚟就講講阿基哥有啲咩抱負啦，或者。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